指控被囚禁的国务资政昂山素基多次收受款项和物品，包括现金、金条和丝绸。较早前，一个人权组织透露，缅甸反政府示威爆发以来，至少261人死亡，2600人被捕。展开上任之后首次欧洲访问的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说，承诺重建和振兴北约军事同盟，并分享美国从阿富汗撤军的计划。布林肯说，北约面对来自全球的威胁以及是气候变化，正是处于关键时刻。布林肯在北约总部和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会谈之后见记者，他说美国首要重建和北约的伙伴关系，并重申美国对北约的坚定承诺。被问到美国从阿富汗撤军的计划，布林肯说美国正是检视各个选项，将会咨询盟友，重新和盟友共同进退。布林肯将会出席为期两日的北约外长会议，并和欧盟领袖会谈，试图修补前总统特朗普任内和北约的紧张关系。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系影响广东沿岸，同时与高空扰动相关的云带正为广东内陆带来有雨的天气。预测本港地区大致多云，初时有一两阵雨，听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18至24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气温回升，周末期间渐转潮湿，日间相当温暖。现在气温是20度，相对湿度5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8497点，跌387点，总成交金额1665.8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411点，跌3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607点，跌153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628.5元，跌5元；斯摩尔国际48元，跌17.95元；美团303.8元，跌16.8元；阿里巴巴230元，跌1.2元；小米集团25.65元，跌1.1元；盈富基金28.8元，跌3毫；新上市的百度集团系报252元；吉利汽车22.5元，跌1.6元；港交所449元，跌7.2元。快手301.2跌13.6。外汇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767，英镑10.729，瑞士法郎8.368，澳元5.974，加元6.11，刚刚转了是6.19，新西兰元5.491，欧元9.242，每百日元对港元7.142，每百日元兑港元是7.142，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3.823。日经平均指数报28,995点，跌178点。港金现价报16,110元，升9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39.71美元，卖出1,740.4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现在由 Irene 和大家报告最新的交通消息。先报告隧道情况，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龙尾东港中心，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龙尾华润大厦，西行的龙尾去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马会湾位。路面方面，港岛西区的搬咸道西行线去薄扶林方向，近住卑利士道一带就多车的，而卑利士道一带的交通都是繁忙的。咁啊，顺带都提下大家啦，搬咸道咧，因为有树木保育工程嘅，搬咸道介乎高街至卑利士道一段咧就收窄咗路面，所以经过时间咧，大家要小心啊。咁现时嗰度咧交通比较繁忙噶。九龙方面，头先红磡漆咸道南去油麻地加士居道天桥方向，在理工湾位对开曾经发生过意外事故，意外清一场噶啦，不过就多车啲啦。渡船街天桥过海龙尾就去到果栏，

呢首新歌都系玩翻八十年代，少少怀旧风啊吓。呢、这个礼拜上升到去第四位，到 Weekend Save Your Tears。 Hong Kong Top Ten 星期六黄昏六点至八点，李志刚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一界声音像荷尔，混沌或是音乐。听听几多青春故事中仍未碎的纯粹，如呼吸声孤单的感性，来一首歌会有呼应。从使用机扭开一刻已抱紧，谁未惯于城里奔波，慢了一拍换首歌，累了走进电波中，就有歌注入这躯壳，沿路有声音为我点播下首歌，闹市跟发梦穿梭，当做新配乐，随时亦听着歌，随时都听着歌，灵魂在混乱，要你要我骚动，无论远近接上一重大气电波，随时代曲首播，灵魂极放任，有你无理摆动，谁话要对耳朵服从，由得收音机速度音乐，由得咪高分速度音乐，由得广东波速度音乐，哇哇哇哇，直接感觉。 嚟到2021年嘅3月23号，你听嘅系骚动音乐，我系波成。咁今日我哋嘅节目呢，其实之前喺网上我哋都有轻轻 post 过一啲嘅安排啦。咁今个星期我哋都会有一啲之前阿琼同我一齐录起咗嘅一啲访问，我哋都喺呢个礼拜嗰度播出俾大家听嘅。咁同时呢，亦都会我哋去即系。会揀返一啲之前阿琼呢好鍾意嘅一啲环节啊啲内容呢送俾大家嘅。咁啊揀呢其实即係要准备今日唔容易咁，但係希望大家喺呢个时候大家都会挂住佢嘅。咁但係好似我哋喺网上面都有讲到，大家会一起去记得阿琼即係嘅笑声啦。咁特别呢个部分呢，其实揀嚟嘅呢个 background music 呢，就係阿琼表弟其实佢都係一个作曲嘅朋友，咁所以就问咗佢攞咗一啲嘅 background music 呢，咁希望可能喺呢个星期里面唔同嘅地方就会俾大家听到嘅。咁同时呢，咁啊今日开始呢，我哋平时有一个咪全程点歌大行动，今日我都写一封信呢俾我哋嘅严琼口齿严琼子。亲爱嘅严琼你好。过去咁多个星期，我哋嘅点歌环节都揀咗好多唔同嘅对象嚟点歌，其实我哋真係几过分㗎。连一啲非人类嘅生物甚至死物，去到前排连潮湿都够胆死攞出嚟点歌俾佢，我哋真系个脑究竟装啲咩呢？其实一路脑里边咧都有待住觉得，有一日咧我哋会写信俾对方嘅，可能系个节目嘅最后一集啦。例如系你啊揾到个有钱嘅人家嫁咗啦，做开心笑啦啦嘅时候咧，咁啊我会写封信送俾你啦咁。但我知依家嘅你。都是开心的。想返转头嗰时你邀请我加入骚动音乐同你一起去做呢个节目，第一次我是拒绝咗嘅。是啊，嗰阵时我唔知道自己去做一个音乐节目会变成点啦，亦都未同你真係夹过一个一至五嘅节目。我自己都有好多嘅担心，咁但係你自从同我讲完之后，脑里面都出现咗一个画面，就係、是、啊究竟我同呢个肥妹仔一起做节目会点呢？好似会几开心喎、啊。咁我哋年纪又一样啦，跟住我哋又係喺同一间大学毕业啦，有啲共同嘅话题。所以即使我拒绝咗你第一次之后，中间嗰几个月我真係有諗过啊，如果真系一齐做，会系点呢？我谂我最后会应承同严琼做节目，除咗我自身谂法之外，有一样嘢我都有同你讲过嘅，就系、 就是在很久之前我曾经代班过一次《冧歌有情人》，那时代私分的，那就跟阿琼做了好像一个星期或两个星期，那时我们都没什么特别要想怎样准备，很轻松很 casual 这样就去做个节目，但是每次那两个钟头很舒服的，我觉得这些默契是与生俱来，是夹就是夹的了，即是特别电台这个工作是人同人之间关系很重的一份工作。有些人可能花几年的时间都发现眼前的拍档是怎样都夹不来的了。但有一些呢就好像我和阿琼那样很神奇的。这样坐在一起开着咪就 OK 的了。我觉得这个这么 magical 的 moment 亦都是令到我做了一个没后悔的决定，去跟你即是去做这个全新组合的骚动音乐的。你突然之间问我中间有没有什么特别有一刻很难忘呢，其实真的不容易想的。因为 in general 大部分的时间都是开心的。咪前已经大家听到那种啦，其实咪后我们讲的东西呢再衰格一点啦，再 mean 一点啦，再尽情一点啦。那些都很开心，全部都记得的。例如我记得问过你，其实大家成日拿你的身形来讲啊，甚至乎会拿来笑你介不介意，在第一个礼拜节目我们已经讲了，你真的很诚实认真地告诉我其实不介意，那这个是事实来的嘛。哦，我觉得这个人很豁达很直率。我想你唯一介意的就是我成日有意无意讲你几岁咯。就算昨晚回去看一些报道都好啦，我觉得有一件事呢必须要为艳琼去澄清的。她呢 ,30 岁啫。是啦。她虽然是1990年出世，不过她未生日。所以呢是未到31岁。大家不要再报大她的年纪啦。如果不是她会不开心的。你知道她记性很好的啦。阿琼，你作为天蝎座记性好啊，大家都知噶啦。咁有一段说话，我谂你都会记得噶啦。你都等紧我，睇下我几时记得噶啦。就系、是、其实唔好耐之前啫嘛，3月2号有一日，我哋喺头半个钟头开咪嘅时候讲嘅一段说话。你知道我哋两个啊，都系百无禁忌噶啦。咁嗰段说话，我当然记得，我亦都谂咗好耐，搵唔搵翻出嚟嘅。但我最后都决定，因为里面的欢笑是很值得大家再感受你咯，是啊，所以我就会用这一段说话加上当时对你的承诺在这一刻兑现给你的。 即系如果有一日我突然之间咧开麦嘅时候咧，那个男主持系唔同咗声咧，大家唔好问，好冇？因为系伤心事嚟噶。 听到阿琼无端 solo 咗好大段嘅时候， 系 我应该突然之间可能 同埋你听到我应该啱啱喊完之后嚟开麦咁样，就嗰种我哋今日帮你 solo 到音乐呢个节目嗰种咧。 基本就播一只歌咁样，好似要纪念我咁样，咁大家知咩事啦？ 系啦，不如我哋约定一个默契啊！假设有一日我哋是但一个 有咩冬瓜豆腐， 因为过劳啊，或者因为不健康嘅呢个生活习惯啦，而引咗咩冬瓜豆腐，我哋就播 Rubber Band 嘅未来见啦。 系啦，大家如果突然之间神时某时听到我哋播未来见，大家记住我今日， 我哋我真系 2021年讲过呢句说话， 一个好老礼嘅音乐节目啊，真系 系咁噶啦，百无禁忌噶啦，咁样样。 你永远最好嘅拍档。波成上 那首谁可代替？ 前日大时代每秒回馈，能否都珍惜一切，几张脸掠过未留咗，只得你始终也明白最初，是谁能让我可再呼发去预计，能否都珍惜一切，几张脸掠过未留咗，只得你始终也明白最初， 听个 Rubber Band 嘅《未来见》。今日头半个钟嘅设计咧，系播完封信之后咧，就会出我哋今日应该出嘅访问嘅。咁我哋今日嘉宾咧会有十方客啦。咁因为即系时间上面计得唔够精准，咁所以咧，我哋啱啱会即今日嘅内容有少少褪后少少，咁但系所有预计咗会俾大家听到嘅环节咧，一间都会出现嘅。咁除咗我哋拣选咗一啲我哋觉得即系阿琼好中意一啲环节嘅 moment 之外咧，即系听众知道你哋都好中意，一路都听住陪住我哋。如果你哋都有一啲你哋好难忘嘅片段，都可以留言啦，话俾我哋听啦。咁其中一样阿琼好中意嘅咧，就系呢一个我哋节目嘅 jingle 系嚟自 special 嘅。 一介声音像荷尔，混沌或是音乐，听听几多青春故事中仍未碎的纯粹，如呼吸声孤单的感性，来一首歌会有呼应，从相机扭开一刻已抱紧谁，未惯于城里奔波，换了一拍换首歌，累了走进自波中，就有歌住入这躯壳，沿路有声音为我点播下首歌，闹市跟发会穿梭，当作心配我，随时亦听着歌，随时快听着歌，灵魂在酝酿，要你要我骚动，无论远近接上一重大气电波，随时代曲首播，灵魂亦放任有你无理摆动，谁话要我对耳朵服从，由得收音机骚动音乐，由得咪高分骚动音乐，由得广东歌骚动音乐，哇哇哇哇，直接感觉。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五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在北京，外交部强烈谴责欧盟、美国、英国和加拿大制裁四名新疆官员，中方已经提出严重交涉。发言人华春莹说，新疆各族民人民享有稳定、安全、发展和进步，是最成功的人权故事之一。批评英、美、加和欧盟一些的政客不愿意承认这些事实，以谎言和虚假信息为由制裁中方人员，以人权的幌子干涉中国内政，企图压制中国的发展，所作所为是对中国民众名誉的诋毁和冒犯。华春莹强调，发起制裁的国家自身人权问题上劣迹斑斑，根本不配自封人权判官。他又说，几个所谓的学者、媒体和官方勾结，只能够肆无忌惮、抹黑攻击中国而不受惩罚的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他们终于将会为自己的愚蠢和傲慢付出代价。本港新增12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4宗是本地感染，其中一宗源头不明。患者是昨日初步确诊的88岁男子，住在蓝田平田村平善楼。卫生防护中心昨日在记者会说，这一名患者曾经帮衬启田商场的潮福龙虾专门店，这间食肆早前有2宗确诊个案。另外3宗同其他个案相关的本地个案，患者分别是38岁女子、33岁男子和51岁女子，其中一人无病征。新增的8宗输入个案，患者分别从巴基斯坦、菲律宾、印尼和法国抵港，本港累计确诊个案有11409宗。12港人案其中8人昨日在内地刑满出狱，被押返香港，当中7人在香港涉及的案件今日分别提讯，其中3人包括张俊富、张明如和严文谦的案件今早在东区裁判法院提讯，控方说由于3人正是接受隔离检疫，所以申请将案件延至今个月31号再讯。黄伟贤和郭子麟面对的案件今早分别在粉岭和屯门裁判法院提堂，控方亦都分别说两人需要检疫，要求将案件延至今个月31号再讯。另外，李子贤和郑子豪的案件在区域法院提堂，两人同样正是接受强制检疫令，没有出庭，案件押后到4月8号再讯。涉及民主派初选案正被还押的立法会前议员欧诺轩，去年被裁定2项袭警罪成，早前被判处140小时社会服务令，律政司不服，申请复核刑期，高等法院听取双方陈词之后改判欧诺轩即时监禁9星期。 首席法官潘少初话：原审裁判官原则有错，判处社会服务令明显过轻。他认为必须保护正常执行职务的警员。考虑到案件的严重性、犯案处境和手法，即使被告有良好背景，都必须判处即时监禁。欧诺轩听到判决之后，向公众席高呼：唔好灰心，希望在明天。代表欧诺轩的资深大律师陈志的时候说，欧诺轩当时站在警方防线前，是想保护示威者。律政司一方反驳，现场片段显示的时序并不支持有关的讲法。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初时有一两阵雨。听日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18至24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气温回升，周末期间渐转潮湿，日间相当温暖。而家气温是20度，相对湿度5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同你睇隧道情况，红隧港岛过去九龙告示打道东行嘅龙尾中环广场，西行过海嘅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系接近香港仔隧道嘅管道出口，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嘅龙尾喺康庄道桥面，东区海底隧道港岛过去九龙东行嘅龙尾喺东港中心，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是去到映月台，龙翔道西行上狮隧龙尾在天马苑，另外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都多车，龙尾在欣怡花园。路面情况，港岛方面，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龙尾在兆辉台，九龙方面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车多繁忙，龙尾太子道西，东九龙走廊去观塘方向近住山西街那段比较车多缓慢，龙尾近康庄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那段龙尾在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大角咀方向龙尾在芜湖街，新界方面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近住友爱村对出比较车多挤塞，龙尾去到龙日村对开，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柴湾永泰道翠湾村桥面去小西湾，将军澳宝林北路景林村去坑口，天水围天池路去流浮山，东涌裕东路回旋处去沙头角，同埋沙头角公路军地北村去沙头角。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而家嚟到下昼嘅5:37，你听嘅骚动音乐，我系波成。咁平时礼拜二咧，我哋都会有一个叫有谁冠名嘅环节咧。咁我哋嗰阵时设计就希望等听众将你嘅故事分享俾我哋，拣一首歌去配合啦。因为我哋觉得一个音乐节目，除咗我哋之外，听众你哋嘅古仔系赋予到一啲广东歌一啲意义喺里边嘅。咁所以喺呢个时间咧，会拣其中一段咧，我同阿琼都好中意嘅一个。同听众嘅有谁冠名嘅内容嘅，系啊，呢、這个环节名咧用咗5秒就谂到啦，因为我哋嗰阵时讲笑，成日都话系啊，我哋系戏仿紧咧隔篱街嘅有谁共鸣嘅，我哋经常性会话希望隔篱街越出名呢个环节，我哋呢个环节就成立嘅理由就越大嘅。咁呢个时候我哋一齐听一下。嗰一个我同阿琼都非常之中意嘅一个有谁冠名嘅电话啦。 骚动音乐有谁冠名？ 做咩差人个名啫 ？Sorry， 人哋系共鸣，我哋系冠名，冠名，冠名，冠名，冠名，等紧你冠名赞助故事俾我哋听真啲。香港电台第二台骚动音乐有谁冠名？ 你好，星期二嘅有谁冠名呢个时候咧，我哋听下跟住落嚟啊，冠名赞助故事俾我哋嘅听众嘅电话啦。喂 ，hello，hello， 系啊，点称呼你咧？ Pinky， 今日你有咩想同我哋 share 咧？ 今日想 share 关于一个冲凉 系 嘅习惯啊。 系，波胜好中意听呢啲嘅，你快啲同佢讲啦。 系啊，因为个人护理啊嘛，最中意噶啦。 唔知由几时开始啊？跟住咧就会喺冲凉之前，起码要花五分钟嘅时间拣一首适合自己嗰一日嘅状态嘅歌，跟住一路冲凉嗰阵时一路听咯。 就是单曲循环嗰一首啊？ 一时时噶、哦。 OK， 即系有阵时系一张 playlist， 有阵时就单曲循环嗰一首。 系啊，但系如果有时咧，即系我中意嘅歌手，如果出咗新歌嘅话，我都会单曲循环好耐，跟住冲好耐凉。 你有冇印象最常出现系边一个歌手嘅歌，或者边一首啊？过去嚟讲， 过去嚟讲，不过我有一次听到差啲，因为好舒服，系 Serenity 嗰首《要做更坏的事》咯。跟住我系佢啱啱出《要做更坏的事》嗰阵时听啦，跟住喺佢出 remix 版嗰阵时就即系、就是、分开两次，我都特登去买嗰啲泡泡球，跟住要浸住嚟听咯。 哦，所以屋企系浸浴嚟嘅，即系屋企浴缸嚟噶，系咪？ 系啊，不过平时就唔会浸咯，但系一有新歌之后就会，我今晚要浸浴。 跟翻个升高 cover 嘅咁样， 但系我想问一下，我想问你试过最耐浸几耐啊？ 哇 哇咩啫？ 做咩你怕丑唔敢讲啊？ 因为我突然间谂起我最耐应该试过浸咗两个几钟。 哇！嗰次特别耐系咪因为嗰段时间发生咩嘢啊？点样令到嗰次特别长咧？ 系啊系啊，其实。 是 因为嗰一排即系个人有少少唔开心，跟住翻到屋企就要同自己讲，我今日要浸下浴。 你记唔记得你第一次即系接触到 Serenity 嘅歌系边一首歌，同埋嗰时发生紧咩事 ？Oh my god！ 羞耻嘢嚟噶，咁得人惊嘅， 又唔系羞耻嘅，即系嗰阵时就沉船，同埋。 哦、 即系嗰一排觉得自己冇价值啊，跟住就有一个朋友好中意广东歌嘅，就介绍咗 Serenity 嘅歌俾我咯。 系咪东 tech 先啊？ 系。跟住上年嘅 Spotify 嗰个 playlist 咧，就系东 tech 先系呢一年里面陪伴你度过咗最多艰难时刻嘅一首歌。 即系呢只歌真系真系无论你去到呢个位咧，大家都应该系呢一首噶啦。咁但系最后嗰个沉船嘅经历点样样完结咧？ 最后沉船嘅经历就系、是，唉，其实系唔系完结咗咧？我到而家都唔肯定咯，因为其实唉，其实都是好好朋友嚟嘅，然而而家其实都冇之前咁沉噶啦，即系因为去理清翻到底啊，我系真系好中意佢啊，定系因为纯粹佢好靓啊， 系， 即系佢个人好靓，我仰慕嗰一种靓。 对唔住，我系真系一个八婆嘅 friend 嚟噶， 系 Pinky， 你可唔可以博上张相，我帮你判断下，你到底系沉沦于佢嘅美貌啊，定系真系喜欢佢啊？ 而家俾你睇下， 因为我即刻头先佢一讲，我就好想睇下呢个男仔到底靓仔到咩地步咧， 同埋值唔值得你沉沦？ 系咯，听咗东 tech 先咁多次咧， 系啊，即系如果个样真系麻麻地，或者我哋角度都唔少靓仔，就算啦。 系咯，我介绍啲更加靓仔嘅俾你啊，识唔识林嘉谦啊？ 咦，有啊，收到，我哋望一望啊，我哋。 咁我明点解会沉船嘅，即系佢系一种好日系嘅男仔啊。 因为佢有好多张相，好多唔同嘅 style， 我就想问一下佢，佢真人最接近边张相？ 佢真人应该最接近第五个 pose， 系俾一个戴眼镜女仔拖住嗰个 pose 啊嘛。 戴眼镜嗰个女仔系我。 系喎，一揿落去， 现实中嘅佢系外冷内热嘅嗰一种人咯。 咁你嗰时点样认识呢个男仔噶？ 哦，因为我同佢其实系同学嚟嘅， 系咁，但系识到一个咩嘅时候，有一个可能转折点，令到你开始中意咗佢啦，觉得唔系净系朋友咁简单啦，咁。 其实我都唔知道，我是一个超级以貌取人的人啦，跟住见到靓仔就即刻 Oh my God 咁样，即系一开始就即系，但系一开始就冇话觉得哦，我系咪中意呢个男仔呢，系好似系读咗差唔多半年啦，一个 sem， 之后就开始好似 出事啦， 系啦，有啲出事啦。 我觉得 Pinky 应该好难甩身嘅，因为呢个 type 喺香港唔易揾嘅。 嗯， 我收翻林家谦呢一个问题，因为林家谦都唔系呢 type 嘅， 系佢另外一 type 嘅男仔。 同埋咧，我头先因为即系发挥起底组嘅呢个功能，系咁向下 look 佢啲 pose 啊，佢笑起上嚟好好睇。 嗯， 系啊， 系咪？都话以我及仔咁多年嘅经验，佢笑起上嚟系冇得输嘅。呢个系我头先一睇，我头先话我死啦，就系、是、我一睇呢张相，我都俾佢瞬间电咗一下。 哦，得到琼姐嘅认可，你嘅沉船系、 啊、你继续沉落去啦，系值得噶，系、啊。 你叫阿沉啦，不如以后我哋叫你做阿沉。 吸轮噶啦， 系。 唉， 值得嘅，我觉得，即系沉咗艘好船啊！本来谂住鼓励下佢唔好沉落去，点知帮唔到佢添，都 好难，好难，好难喺短时间内帮到，只能够 系啊， 同意你嘅沉船， 同埋想鼓励下你今晚翻屋企浸下浴啊！ 系 系啊，继续播下《少年嘅歌》。 咁喺呢一个位配合你啱啱嘅分享咧，有两首歌出现啦，有要做更坏的事同埋《Don't Take Sim》，你想我哋？播哪一首歌来总结呢？ 现在的我是要做更坏的事。 嗯，好啊，我们播Don't Text先吧。 我对不起，我们出了什么很反叛的主持人。 因为你想播你自己会播嘛，我播就你不敢播的歌嘛。好啊， 多谢晒 Pinky， 多谢你跟我们分享啊， 多谢你们， 多谢， 好，拜拜。 Don't Text Him。又然自得呼吸吞吐的你。 特别拣呢段重温有几个原因嘅。第一就系咧，我同阿琼都发现呢个节目，我哋呢个组合咧开始咗四个月啦。喺唔同嘅环节当中咧 ，Serenia 呢一个人嘅歌咧系会经常被无论系街坊嘅朋友啦，或者封烟嘅朋友咧提及嘅。而第二样好中意呢一个嘅电话，系因为我哋大家都估唔到故事发展会变成咁。当初谂住讲下冲凉听咩歌嘅啫，后屘变咗。即系听众好诚实地同我哋好似朋友咁样讲佢中意咗一个人嘅故仔啦。而第三样就系其实阿琼一路都觉得做爱情节目真系好好玩。而呢一个电话我谂完全做到呢一样嘢嘅。咁啊，听过有 Serenia 嘅呢一首 Don't Text Him。咁啊，接下来会有一啲我之前同阿琼一齐做咗嘅一啲骚动音乐嘅访问，咁啊会播出俾大家听嘅。 For the rest, I need an exit for my absence. I'm not holding it anymore. Thought I said it, not jokes. Music is my getaway. Keep that vinyl spinning night and day. Music is my 新朋友、哦，谂啲好嘢送俾人咧。 呢、这个用佢哋嘅名做嘅句啊，好好意头噶。 十方客似云来， 恭喜恭喜！ 好意头噶啦呢个， 系啊，咁你叫人哋俾咩反应啫？除咗讲多谢之外，都唔知点好啦。欢迎今日嘉宾先啦，有十方客， 系大家好， 大家好。 简单各自介绍咗自己嘅名啦，同埋喺 band 里边嘅 position。 系啦，俾大家认一认把声先。 好，你好，我系 Michael， 亦都系呢一个十方客嘅主音。 我系另一位主音谦臣， 我系琴手水金， 我系鼓手阿宝， 我系弹 bass 嘅 Jerry。 我是吉他手 Sam。 剛才那句話除了剛剛的聲音之外，我們有神物送給你的、 啊、 這個時候我遠道而來、啊、來到他們的 band 房、啊、我們就行出來送給他們 耶、yeah, 十分 哇好正、啊、這個真的一定 要你寫的手好像 買的這個正 希望多人來的這個 band 房 我真的忍不住說一聲六個男仔真的很吵 所以啱啱佢哋嘅反應，我只要攞住支麥咧，左右 pan 咧就可以收曬佢啲音啦。 冇錯，真係。咁因為我哋講個客似雲來啦，咁其實主要就係希望佢哋咧，即係無論出 show 或者歌啊，都越嚟越多人重視，越嚟越多人留意到咁樣。於是乎就希望佢哋可以準備一個咧喺 live 表演嘅時候好印象深刻嘅一個時刻，一個 moment 咁樣嘅。 呢一場 show 咧應該係我哋最近嘅一次 show 嚟嘅，咁雖然講緊最近啦，但係都係講緊半年前嘅啦，因為疫情嘅關係啦，所以我哋比較少 show。咁但係嗰場 show 就係我哋，因為其實我哋呢隊 band 咧係其實上年2020年嘅年頭組成，即係真係齊人嘅，係六個人。咁但係咧就係、是、疫情嘅關係啦，我哋嗰時冇 band 房，所以我哋冇乜點夾啊，亦都冇乜 show 出啦。咁嗰個 show 咧其實音響係非常好啦，好開心啦，同埋係有一個好大舞台，雖然係冇下面。嘅觀眾去睇住我哋去唱，咁但係我哋因為個音響實在太好，因為我哋有Earmon 可以自己聽翻自己把聲咧，嗰、那個感覺啊感受亦都好正，同埋即係因為之後咧，我哋雖然而家講嗰啲早啦，咁但係因為我哋下一首歌咧都係因為呢個係有比賽嚟嘅算係，咁我哋就算係勝出咗，咁就有機會同一個嘅嚟緊同一個嘅即係有啲名嘅男歌手啦，佢有個合作，咁佢做我哋嘅 producer， 咁我哋另一首歌就會好有開心，就可以同佢有一個合作咁樣咯。 咁呢一個 show 其他嘅成員嗰次即係仲記得有冇啲咩片段係都幾得意啊！即係哈碌嘢又好啊，開心嘢啊，感動嘢都得嘅。 贏咗喎、哦，係咪先？ 係啊， 我係阿寶啊，我諗我講少少就係、是其中個哈碌嘢。就我哋阿琴手阿水金，咁佢就因為佢對於音樂嗰個認真嘅態度咧，係真係我諗佢真係感應第二嘅話，就冇人感應第三啦。咁 第一 呢個邏輯有啲困難，我頭先都撈咗撈。 係啦，咁佢就insist 要帶自己琴嘅，咁啊。我哋一行入去咧，就見到嗰度嗰啲工作人員啦，咁啊， 一見到阿水金帶自己琴，佢就喂、有人帶自己琴喎、咁樣，跟住就即刻就問阿水金，我哋其實部琴同你差唔多，啱啱用，咁之後水金點答咧，就留翻水金自己講啦。 我嗰陣話我因為我部琴 set 咗自己嘅聲嘅，咁我如果冇自己部琴咧，我就玩唔到嗰首歌噶啦，咁樣，咁我一定要用自己琴嘅。我話冇啦，一定要用噶啦，跟住咧。他就勸完一次啊，跟住等一陣咧，第二個人嚟喎、我哋都有部差唔多嘅琴喎、不如你真係考慮一下用我哋嗰部琴啊，真係唔得你，真係 set 咗啲聲喺度，真係唔得啊，冇咗嗰隻聲就唔似嗰首歌啊，咁跟住佢哋好似好灰咁啦，行翻翻，喂，佢真係帶自己琴喎、真係要搬琴啊！要搬噶啦，要搬噶啦，快啲埋位搬啦，咁样咁我又有啲尴尬咁样。 咁呢个情况之下，其他嘅队员系有冇即系出声帮下手啊？定系就系企度睇咁啊？ 食花生咯、啊，你就 同一时间扮唔系呢一队嘅队员 喺隔篱四声，系啦系啦，人哋都有琴啦、啊，咁啊， 唔系都其实因为我哋都习惯咗咧，阿水金咧每一次都会带自己琴嘅，因为阿水金有其他 band， 佢最搞笑系嗰个比赛咧，第二日都有啦，佢有第二队 band 去啦，又系佢，又带自己琴呢个人，冇讲都唔使讲，认得佢个样咁样系啦， 冇夹到 band 好啊，靓仔， 成日自己带琴嗰个人，我记得佢， 同埋我咁，我终于明白点解水金系佢哋入边最瘦弱噶啦。因为成日搬琴真系好攰噶。 有冇后面嗰部咁大啊？ 呢部 嗰只，就 X 系咪呢部咯？ 佢个人差唔多高啊，呢部系嘛？都差唔多啦，系啊，一半啦咁样。 都系差唔多。你真系搬住佢去参加比赛啊？ 哦，系，不过我哋有帮手嘅，系因为阿吉他手 Sam 哥咧，佢驾驶嘅。即係佢識揸車，車所以咧，我成日出 show 佢都會好好嘅，幫我車個琴嘅。 即係我諗最緊要咧，即係講緊係阿水金嗰個認真嗰樣嘢。我都喺度自己諗，如果俾著嗰個係我，可能我都屈服咗噶啦。即係講緊咁多人喺度同我講話要換，但係佢都堅持住呢、這個。你問我有咩感受，我真係好認真，好尊重啦，係啦。即係自己未必得認真，係啊。 對自己嗰部琴嘅堅持啊，我如果我係嗰部琴啊，我都想嫁俾佢啊。係 對我咁專一啊， 堅持一定要彈我啊咁。 透过电话开始，再将爱情终止。

方客喺度啦。喺你哋即係介紹呢一首新嘅派台歌《Junkie 一》之前咧，我同阿瓊咧就會預先估一估嘅，關於呢首歌嘅交俾你哋之後再揭曉嘅咁樣。咁、我估先啦。 好。 頭先譬如阿 Michael 都有講啦，即係成軍呢一個嘅組合嘅話係上年咁樣樣。咁我想估嘅就係其實呢一首歌嘅推出係同揾呢身邊嘅呢一班兄弟咧係有關係，即、就、係、是、一路就係揾緊有邊啲玩音樂嘅朋友係可以做到好似今次《Junkie 一》呢一種即係超超地風格嘅歌嘅，因為我覺得嗰種除咗技巧上之外，要做到嗰種超或者嗰種夜晚嗰種迷幻嘅感覺，其實係睇大家嗰個嗜好或者嗰個人夾唔夾多於純技巧。咁所以我覺得嘅組成同呢一隻歌咧係非常之有關係嘅呢、這個組合。 咁之後到我啦。因為我哋睇咗 MV 之後，我同波晴都覺得個 MV 實在太精彩啦！我直情可以直接講話，應該係2021年啦，即係今年去到目前為止，我睇過我覺得男女主角選得最好最好嘅 MV， 沒有之一啊！係啊，因為我真係覺得哇，到波晴係睇到，同埋跟住我就想估咧，其實應該係確定咗男主角林沖先嘅。跟住先係女主角阿於趙仲瑜出現啦，咁樣先決定咗呢個角色。因為點解係林沖先呢？因為我同阿波都覺得，尤其是我自己會覺得咧，你哋解釋咗一個林沖留喺我心入邊嘅謎啊！因為我每一次同佢傾偈或者做訪問嘅時候，我都覺得佢除咗歌手之外，佢有啲嘢好啱佢嘅。跟住我就即係同係啦，即係講出，哎呀，你唔做歌手可以做啲咩咧？做殺手啊？定唔知啊？真係講唔出。同埋嗰個唔係一個普通嘅 bartender， 係一個寂寞啦、lonely 啦，但係你覺得佢背後好有故事，佢又應該係唔係好講嘢，但係又有佢自己嘅性感，即係林沖必須要講佢有種自己嘅性感嘅嗰種嘅 bartender。係，所以我覺得真係冇得選，呢兩個男女主角選得非常之好。即係當然啦，趙仲瑜個角色係即係唔係我哋平時成日可能成日見到阿於，但係必須要講喺呢個入邊拍埋林沖嗰度又好合理，兩個好 perfect match 嚟嘅， 完全帶到首歌嗰個意境出嚟，因為我都覺得係好 match 咁樣。係 啦， 咁啊交俾你哋即係逐樣揭曉啦，我哋贊完一輪啦，贊到佢哋有啲尷尬好似。 係啦， 下週啦咁啊。 魔性咧其實有一半啱嘅，咁呢首歌其實要做到咁嘅效果係真係要有賴一班嘅隊員，我哋真係尋尋覓覓去到上年，真係尋找咗呢一班隊員，我哋先開始真係著力呢首歌。但係呢首歌寫咧，其實係兩年零前已經寫好咗噶啦，係啦，係由我啦，同埋我另一位主音即係 Michael 同埋 Hanson 咧寫呢首歌嘅。 咁啊，又要 tag 啦。因為咧呢首歌嘅歌名其實係嚟自我屋企附近有一間酒吧嘅，咁就我好中意喺放工嘅時間就去嗰間酒吧度嚇飲下嘢啦，咁啊放鬆下，咁係因為有一晚個情緒比較豐富啲啊，咁就飲下酒嘅時候就突然之間腦海裏邊就出現咗一啲 melody， 咁我就將佢record 底擺咗喺手機入邊，然之後 share 俾 Michael， 又話喂我喺呢度。諗咗啲新嘢出嚟，不如試下 jam jam 佢啦。咁就出現咗呢一首歌。不過咧，將一呢首歌咧，其實佢個組成係得意嘅。本身我嘅 melody line 寫咗出嚟嘅時候咧，其實係得 first 同埋 pre-chorus 嘅啫，一路都未度到一個好靚嘅 chorus。然之後咧 ，Michael 就喺佢嘅百寶袋裏邊揾到一首歌，blend 埋撞出嚟，就成為咗將一嘅 chorus。 因為呢首歌嘅 chorus 咧。其實咧係我另一首歌諗好咗好耐嘅一首歌嚟嘅，但係嗰首歌咧就最後出唔到街，因為咧嗰首歌咧就係我同我嘅即係現任女朋友分開咗嗰陣時寫，咁之後嗰陣時寫一啲分開嘅歌咧，就當然係慘情啊，甚至係有少少責罵嘅感覺啦。咁點知冇諗到，一齊翻之後就出唔翻首歌，咁啊唯有諗下，呢首歌本身諗住石沉大海啦，點知阿Hanson咧嗰首歌就發覺，啲 chord 底又好類似，咁不如試下撞落去啦。點知就真係覺得幾啱 feel， 咁於是咧就將兩首歌合埋一齊啦。咁嗰時就由Hanson咧去主要係寫咗嗰個旋律啊，同埋 chorus 嗰啲 melody 嘅。歌詞先啦，咁之後咧，你會發覺其實我哋喺歌與歌之間咧，其實係有啲 rap 嘅部分就係我去填詞嘅，咁我就係欣賞翻佢寫嘅嘢之後，我去諗嗰個寂寞嘅感覺啊，一個即係我哋寫呢啲歌咧，其實成日都話唔係想話令人去喊，唔係想話令人唔開心，而係想俾你知道呢段時間有我哋陪住你咁樣咯。咁所以我哋希望係令人舒服之餘，係覺得好似有個同路人嘅感覺。咁我就based on呢個諗法嘅時候去寫嗰啲歌詞啦。 咁頭先我都好記得 Michael 講過話，即係 尋尋覓覓尋到佢對其他翻嚟，之後組合咗有呢一個嘅新嘅十方客啦咁樣。所以都想問一下，即係點樣揾翻嚟嘅？因為我成日咧我都見到咧好多夾 band 嘅人咧，都對於點樣揾翻其他嘅 band 友咧係有啲困難。 呢、這個十方客呢一樣嘢咧，就係、是、由我同謙臣嗰時候我哋大學同學嚟嘅，咁就2012年認識噶啦。不過咧就去到2013、2014年嗰陣時咧，就有一日唱 K 啫，無端端係啦，就走堂唱 K 嗰啲啦，係啦，之後唱唱下之後，佢就話：喂 ，Michael， 你把聲好特別喎，不如一齊試下夾啲嘢啦。咁於是我哋參加啲嘅校內歌唱比賽，咁好彩真係攞咗唔少嘅獎項啦嗰陣時。咁但係咧，我哋就大學嗰陣時玩開，全部都係啲 cover 嘅作品。咁去到出到嚟畢業啦，咁嗰陣時亦都識下團伙啦，係啦。咁嗰陣時我哋就話。咁會唔會有啲嘢可以燃點一下我哋呢？咁其實我哋出咗嚟做嘢兩三年嘅，咁嗰陣時 keep 住都揾一啲唔同嘅 band 嚟去同我哋去組成啦。咁其實我哋一開始，因為我嘅工作咧就認識到唔同嘅音樂人，咁阿水金咧就係我哋第三位，就好似嗰啲揾隊友咧，佢係第三位嘅隊友去加入我哋嘅。 當時佢咪就係拎住自己部琴嚟見你？ 係啊，我都嚇嚇，唔係嗰時未嘅，嗰時阿水金咧仲係啱啱好即係未話真係好完全去踏入音樂圈呢樣嘢嘅。咁嗰時佢都係玩嘅成分居多嘅，咁就揾咗水金咧同我哋去試下夾啦。咁嗰時我哋三個人咧都真係夾咗好一段嘅時間，係啦。咁之後咧就真係逐個龍珠咁樣咧就揾到，係啦，揾到阿 Sam 哥。咁阿 Sam 咧佢就係、是我哋係喺討論區嗰度揾到嚟。 討論區係有一晚我喺個討論區度碌下碌下好悶啊，跟住呢隊 band 玩 R&B chill 啲嘅嘢喎，咁我又未試過。咁我之前都係夾嗰啲 rock 啊嗰啲，咁啊PM 啊十方客唔知邊位成員啦嗰陣時，跟住就試下去夾。 嗰個過程係點樣去覺得呢個人係啦磨合係啊呢、這個啱喎咁樣啊？ 嗰陣時揾佢哋話俾我聽，我哋夾呢幾首歌，咁你練咗佢啦，跟住我哋試下睇下啱唔啱玩啊咁樣。跟住之後咧，完咗嗰次之後咧。我就係咁追住佢哋，喂，下次幾時夾啊？下次幾時夾？咁啊，可能俾我煩到啊，是但啦，俾佢夾多次啦咁樣。 咁啊 ，Jerry 咧 ，Jerry 阿寶先嘅，其實就阿寶入先嘅。 我參即係我加入十方客都離不開揾咧，都係社交媒體度見到噶啦。咁知佢哋參加鼓手，咁我就即係有興趣咁樣啦。咁其實都未見都知啱噶啦。可能即係見面之前咧，會話啊嚟緊夾依幾首，咁你哋可能準備一下啦。咁其中有一首，我一聽到就知道，係啊，依對 band 應該啱我。咁嗰首歌就係 Plastic Love。 哦。 係啦，咁咁我就哇，咁首先我身為鼓手啊。要找到啲本身其實我本身都唔係中意啲好嘈嘅嘢嘅，咁你要找到啲唔係好嘈嘅 band 咧去夾咧，其實都有一定難度啦，因為講緊你中意夾 band 嘅，某好多人都可能中意啲揈曬頭嗰啲啦，咁但係我都中意，不過玩我就麻麻地啦咁樣咯，之後就可以 Q 落去阿 Jerry 度啦。 咁我同阿寶識好耐，咁嗰陣時佢就啱啱入咗呢隊 band， 係咪個 bass 手？就啱啱嗰陣時走咗，第一次就即刻去夾啊！好似阿寶當初入 band 嗰時話有幾首歌要 prep 啊，咁一睇又覺得啊正好超喎呢啲嘢，咁一試就啱嘴型啦，啱玩啦，即係夾 band 嗰時候要先夾人啦，咁個個都有靚仔係咪？又好人，唔好講得笑啊！真嘅，依班我夾 band， 我覺得我夾好多，即係曾經都夾好多 band， 但係。在夾 band 以外咧，都有出嚟玩啊、食飯啊，咁呢班友係第一次咯，我覺得好難得嘅依樣嘢係 Rapicus。 咁因為頭先講呢首 Junkie 就係譬如 Michael Hampson 嗰陣時嗰段時間創作咗，咁到成員陸續加入咗之後啦，佢哋對呢一首歌嘅 contribution 或者佢哋再加嘅創作上去又有邊啲部分可以聽到？ 其實呢首歌係經歷過幾個嘅進程嘅。我哋一開始夾嘅時候咧，就好 pop rock 嘅，即係比較似 Dear Jane 啊嗰類嘅風格啦。咁之後我哋就話：，我哋要走出一條血路，咁不如試下轉下其他嘢咁樣。咁我哋諗啊，有啲咩啱我哋咧？咁頭先講到 Plastic Love 啦，嗰類嘅歌曲就叫做 City Pop 啦。咁我哋就想試下，不如試下整嗰類型嘅氛圍嘅歌曲啦。咁於是咧，我哋就真係揼好曬成首歌啦。咁但係咧，我同 Hampson 咧就即係雞蛋裏成日挑骨頭啦，喺度話。好似差唔啲啊！真系唔系咁咧，边人饮醉酒咁开心噶咁嗰啲？ 睇人啦。 咁之后同埋我哋唔开心噶喎，呢首歌应该唔系咁噶。主要咧系我哋啦，同埋阿水 阿水金咧就比較多呢方面嘅真因為阿水金咧就喺嗰首歌佢落咗好多心機去整咗一個好靚嘅琴嘅 solo， 係啦。咁嗰時即音樂人你見到佢曾經要大琴都知佢有個堅持喺度啦。咁所以我哋仲話要改曬佢，咁更加之係觸及佢嘅底線啊！即係就喺度講咗好耐好耐好耐。咁於是就阿水金有一下終於防即係佢嘅防備啊卸下咗啊。於是咧佢就話不如試下，即係可以試下啦咁樣。咁於是我哋就真係試下一啲我哋可能聽開比較 R&B hip hop 啲，而家係可能現時後生年輕人會比較喜歡嗰類嘅曲風。咁於是一轉就發覺，咦好正喎！同埋咁啱咧嗰時阿寶咧就收到一份禮物，就係佢嘅另一半咧送咗一個鼓嘅 pad 啊，即係唔係打真鼓啦，係啦，所以咧就令到成首歌真係可以做到嗰個效果同氛圍啦。 嗰只 pad 打嘅鼓以往有冇玩過阿寶？ 以往冇玩過嘅，咁一玩咧就發現都唔係好想拎翻起支鼓棍嘅啦，因為你好容易攞到你好中意嘅聲，無論你我唔講出 show 先啦，就咁自己平時 jam 嘢咧，你打真鼓有時你又要講緊唔可以打咁大力啊，你知個空間有限噶嘛。咁但係你用 pad 咧，一來隻聲好，二來嗰個音量你亦都可以好容易就做到。尤其是我哋而家做 R&B 同埋即係依一類嘅風格咧，真係好適合攞嚟 jam 嘢同埋攞嚟即係做歌咁樣啦。 咁啊水金嘅嗰段琴嘅 solo 係好正咯，我哋都覺得嗰陣時呢一段係點樣，即係 free jam 出嚟定係一個咩情況之下出現嘅嗰陣時？ 我哋仲要話好囂張啊，單手啊， 單手彈啊，單手贏你啊！ 咁啊，因為雙手個腦分行唔到落去，所以做唔到咩。不過個 solo 係真係 jam 出嚟嘅，好彩嗰陣係著咗電話錄嘅。如果唔係都執唔翻出嚟個 solo， 因為係諗咗好耐啊，究竟個 solo 點樣彈先好呢？因為同講之前個 version 嘅 solo 唔係咁嘅，完全唔同嘅，咁就會覺得依家呢個轉咗嗰個氣氛啦，咁究竟嗰個 solo 要點樣轉先可以好聽呢？咁不如試下 jam 下先啦，咁 jam 下突然間有一下彈咗出嚟，跟住話，好似頭先嗰個好正喎、啊。我記得嗰陣Jerry 有高有歡呼嘅，咁咩？跟住我都知啊 ，Jerry 哥歡呼，咁我應該又冇問題啊個 solo。咁我啊直接執翻出嚟攞張自己個 solo。 一有啲正嘢我就忍唔住歡呼一下，咁嗰下又係其中一下啦。 係， 周不時其實次次夾 band 都有嘅。咁嗰下佢又錄低咗，所以 先翻嚟講翻。 阿 Jerry 就成日自己彈完，佢都會呼咁樣，就一入嘅。 真係啊！我唔覺嘅，你講真㗎？ 我講真㗎，你自己彈有時彈得幾好咁樣就呼。 幾有趣喎！呢個 知我自己真係啊。 頭先因為譬如阿寶有講 drum 方面啦，跟住都有琴啊等等啦，咁譬如 bass 啊、吉他等等喺呢一首歌放落去嘅 elements 啊，等可以樂迷聽得出啊等等嗰啲，可唔可以都 share 下？ 我覺得呢啲歌喺樂底部分都係要比較點講咧，要自律啲咯，即係要好多嘢好 constant 嘅，你唔可以做好多好特別嘅嘢。即係要做到好似好 commercial， 好但係夾 band 唔係咁噶嘛。即係如果玩 indie band 係，喂我想做咩就嚟噶啦。但係依啲歌就唔可以咁做咯。 我諗首歌我就諗個聲先嘅，因為酒吧有啲回音啊嘛。咁我又喺吉他上面揀咗，如果喺酒吧彈吉他嘅話，嗰啲回音會係點咯？咁我就喺個揀聲嗰度諗，但係彈嘅都係隊友。Jerry 話：，你可以試下咁樣彈喎呢 part， 跟住阿鑑又話：，你可以又可以試下咁樣彈，咁我就係咯，先至彈到啲吉他出嚟。 即係Jerry 一 wow 就代表唔得啦，咁樣可以啦。 不過就佢哋成隊 band 就係等緊 Jerry 負責 wow。 咁跟住到MV 啊，即係頭先阿瓊估嗰樣，佢估嘅 sequence 可能係真係揾到林聰先，跟住再到阿於咁樣。咦？大家都指咗阿 Sam 喎。 其實就倒翻轉嘅，揾到阿於先至揾咗林聰嘅。 係。咁係因為你識阿於，所以就揾咗阿於先啊？ 因為拍 MV 嘅導演咧係我另一半嚟嘅。 哦。哇！點啊？ 呢個有冇啦？ 你另一半好有才喎！ 我睇完之後就喂睇下導演叫咩名嘅喎，頭先都特登 問我一樣 啊。佢係之前有同阿於合作過嘅，咁佢一路都寫低咗類似嘅故事大綱咁樣，但係一路都冇機會拍到呢啲 故事题材嘅嘢啦，通常都系做嘢都系拍下广告啊咁样嘅，跟住都系谂唔到嘅开头，因为我系咁播首歌俾佢听，疯狂咁样播嘅，谂下点拍啦，帮帮手啦。跟住之后佢就系嗰、那个，如果用翻嗰个古仔，阿于都几衬嗰个女主角，咁啊又唔因为佢睇佢之前嘅演出都系话，诶、如果今次想拍，我想拍诶。咁睇落去係估唔到係趙仲瑜嚟嘅，咁樣可能睇到咁上下先至知啊，呢、這個咁熟口面嘅係咪趙仲瑜嚟嘅？因為有啲朋友咧咁樣同我講，跟住男主角佢都諗咗好耐嘅，佢揀咗佢有 list 咗好多個出嚟，但係揀極都揀唔到。跟住林聰佢係點識嘅咧？就係、是、佢有個朋友介紹林聰啲歌俾佢聽，咁佢把嗰排好忙，咁啊冇聽啦。跟住之後有一日，跟住佢嗰個串流平台咁啊播下播林聰啲歌，話呢首歌好好聽喎。跟住之後就 search 呢個男仔，跟住哇呢、這個咪就係我要嗰個男主角咯，一模一樣啊！直頭係，跟住就聯絡咗林聰，跟住佢又好爽快咁應承咗啦。 呢、這個好值得烏啊！真係。係 啊，呢、這個真烏。所以個故事其實係即係導演亦都女朋友之前其實有類近嘅概念，跟住聽到呢首歌就覺得即係可能頭先一路講嘅嗰個 background 就好襯啦咁。 係啊，因為佢嗰個故事係佢之前讀書拍過一段嘢嘅前傳咁樣嘅嘢咯。 你哋有冇想出多啲鏡噶？ 其實出鏡咧就本身都以為喺個男主角名單當中啦。 有冇個 list 有冇？ 有冇？ 冇。好合理啊！你襯落去趙仲瑜都 有。原本係諗住係謙臣係做主角嘅， 係 因為個故事本身係完全唔同，即係另外一個故事就完全唔同嘅。因為他唱的部分比較多嘛，跟住他就想住啊，謙臣可唔可以一路唱住，跟住就圍繞住間酒吧行，跟住個選址嗰個地方咧就唔得，太細，即係佢，即係我哋而家嗰間酒吧睇落去細啲噶嘛，咁原本嗰間係大啲嘅，可能做到呢件事，點知佢拒絕咗我哋，咁就冇辦法啦，咁就要改咗個故仔佢啦。 不過真係係。開心嘅，因為咧，我哋呢首歌咧，其實如果由我同謙臣諗啲 idea 咧，即係如果拍出嚟咧，應該都會係一個男人喺度即係飲酒啊，喺個酒吧消遣噶啦。但係拍唔到啲咁唯美啊，真係多謝阿嫂。嗰晚咧亦都要講一講，就係、是、其實嗰陣時就係冬天好凍嗰幾。嗰段時間，而阿於你見到佢嗰件衫，哇大露背啊，真係凍到好緊， 唔知點樣去講嘢啊！ 係咯，同埋之後再加埋其他隊員嘅笑聲咧，成件事好怪。 係咯，點解要咁樣咧？係咯，因為我真係覺得我哋而家睇翻都覺得好凍，同埋。林聰演技大爆發啊！真係，我哋冇諗過，因為佢有幾個位咧，我哋見到佢嘅下鄂咧嘅演技咧係非常之高。爭啲真，因為林聰嗰種咁瘦咧，先可以整到嗰個下鄂咁靚， 直接攻擊你喎。 係啊，所以就係咯，即係好多謝兩位，真係係鼎力相助，因為佢哋真係好快就應承咗，同埋係一個唔係好貴嘅價錢去幫我哋拍呢個 MV， 所以好多謝佢哋，係啦。 大家去睇下個 MV 你就明白我哋講緊咩噶啦，因為係真係好啱呢隻歌嘅 feel， 同埋啊必須要講，即係男女主角揀得太好啦，你老婆好有眼光， 係呢個好有眼光，你都好有眼光，你都好有眼光揀咗佢啊！ 真係好嘈，阿寶你話唔係唔中意咁嘈嘅咩？咁嘈點頂得順 啊？中意噶，其實中意。 咁啊，今日多謝你哋 ，thank you，thank you。 改变那陌路人情重。 再说坚持，下秒钟的释放再度沉淀，找不到起点。爱情莫介月亮 I am not alright， 你见一晚失眠让我开始缺氧，困就于四面墙，不自觉地陷入了过去里回想。 When I was small I thought I owned my whole world till I could tell my life just to be wild， 以为长夜可以无聊奇离肺腑，睡到个天亮光我先发觉原来心中心中不是同人，从未要相亲信温馨的气氛，为梦想放弃生活，为别人笑我扮靓，上天都要找弄，尽责的一意孤行送我。现实与那理想中不太同，无奈被困在遗憾堆积的这个洞。I dream of the dreaming a life with a meaning that's what a man in nice can keep me。在这一刻闯进意乱迷雾中躲开懊恼，望那灰中加快每段磨灭，怎再说坚持？找不到起点 ，That's all I'm on you。 再次推介大家去睇呢一首歌嘅 MV， 非常之好睇。佢哋名字叫做《十方客》，有呢一首《Junkyard》。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傍晚六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涉及民主派初选案正被还押的立法会前议员欧诺轩，去年被裁定两项袭警罪成，早前被判处140小时社会服务令，律政司不服申请复核刑期，高等法院听取双方陈词之后，改判欧诺轩即时监禁9星期。首席法官潘少初说，原审裁判官原则有错，判处社会服务令明显过轻，他认为必须保护正常执行职务的警员，考虑到案件的严重性、犯案处境和手法，即使被告有良好背景都必须判处即时监禁。本港新增12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4宗是本地感染，3宗来自西营盘健身中心Versus Fitness 群组，患者包括无病征的33岁男顾客，同埋两名分别38岁同51岁的女子，佢哋属于早前确诊患者的密切接触者。一宗新增本地个案，感染源头不明，患者是88岁男子，住在蓝田平田村平善楼，他曾经帮衬启田商场潮福龙虾专门店，这间食肆早前已经有2宗确诊个案。另外，伊利沙伯医院一名89岁确诊病人离世，本港累计204名确诊患者死亡。天文台预计今年本港有机会在6月或者之前踏入风季，全年可能有5至8个热带气旋进入香港500公里范围，属于正常至偏多。亦都预计今年全年雨量是正常至偏少，但仍然有机会受到暴雨影响，市民要做好准备。

多谢每一位音乐人啦，帮我哋呢一个骚动音乐呢一个嘅组合咧做嘅一啲唔同主题音乐。啱啱听过呢一个咧就由 Candy 孙孙晓妍为我哋所做嘅一个 version 嚟嘅。时间嚟到下昼嘅6:37。咁啊，今日最尾半个钟头啦，都会拣嚟另外一个同大家上一齐重温嘅一个小片段嘅。呢、這个就系我同阿琼咧喺2020年10月19日第一集，我哋坐入直播室啊所做嘅骚动音乐嘅。咁啊，呢、這个时候同大家翻翻去当时嘅时空，再听翻当时我哋好紧张嘅，我哋系点样样啊？嚟咯，骚动音乐，真完美啊你！ 美啦，梗系。 咁啊，听下歌先啦，主题曲嚟啦，多谢 Tony 帮你整呢一个 Jingle。时间嚟到星期一，一个新开始啦！10月19日嘅下昼5:12，你听紧嘅系骚动音乐， 系全新时段下昼嘅5:00到7:00。咁全新时段啊，梗系有全新嘅主持啦， 仲 有全新嘅艳琼， 系全新嘅艳琼啊！佢而家脱胎换骨啦， 重新做人， 仲有波成喺度啦。咁平时5:07我都坐呢个位啦，咁今日坐喺呢个 panel 望住嘅时候，对面嘅天然同埋子豪而家合咗变成一个人。变咗一个艳琼啊！ 咁咪等你唔使分开两边睇咯，你只要专注地望住我就得噶啦。同埋好多听众咧都留言支持你啊，同埋恭喜你啊！你终于得到口齿唔停止啦，恭喜晒啊！ 有冇问过我嘅感受呢？其实 有，你咪开心啦， 开心最开心啦。嗱咁啊，呢个骚动音乐咧，其实我哋筹备咗都一段时间嘅。咁啊，我哋会尝试用唔同嘅方法去演绎，即系音乐呢两个字啦。你叫一开波唔系播歌，喺度好似平时 TV5 咁，你又知道咩料啦？呢两个人。 冇错啦，希望大家用一个睇肥美同埋精壮另类嘅一个眼光去重新睇我哋嘅骚动音乐啦。咁样。 咁所以啱啱呢个礼拜六日咧，咁啊，我哋其实冇乜时间去休息啊，或者点嘅。阿嚴瓊你過成點啱啱呢個禮拜六日。 呢個禮拜六日呢我即係話其實我唔知道大家明唔明白呢，喺你身體壓力好大嘅時候你最先有嘅反應係乜嘢？ 最先有嘅反應啊心跳加速囉。 你咁我唔同啲。我係腸胃不適。 屙嘔肚痛。 係啦，咁但係屙嘔呢嘔係最輕微嘅。係第一個字，同埋肚痛呢係非常之嚴重嘅。 係。 咁呢就令到我星期五嘅時候食嘢變得好小心。但我明明已经食得咁小心， 你小心啊食嘢！我要同大家讲咧，即系严琼佢食嘢咧，即系佢嘅生活系点咧？佢打边炉啊，佢可以喺唔同嘅铺头度嗌汤底啦、肥牛啦、 菜啦、菜啦、鱼啦、料啦，系啦，之后合拼埋一围。但系好唔好食先？你话我知。 好食。 系咯。食我嘅，着我嘅，仲咁多嘢讲。但系真系要讲呢、這个咧，就系我星期六日嘅时候咧，我俾自己一个新嘅谂法啊。咁话说星期五我已经食嘢食得好小心，但系唔知点解食完就已经要翻屋企嘅时候咧，我嗰种真系有种海啸喺你嘅肚入边要发生嘅嗰种嘅状态。咁但系其实我嗰程车咧系非常之近嘅，系近到咩地步？大家试想象，就系美丽华去高山剧场咁近。 美丽华去高山 ，OK， 五分钟车程啫嘛，咁样。但系嗰五分钟车程对于我嚟讲，唔单止系度日如年咁简单啊！ 仲有啲咩咧？ 仲有一种 几百只大笨象喺度慢慢奔腾嗰啲系嘛？ 同埋咧，你知唔知喺呢五分钟入边咧，我问咗师傅起码8次，仲有几耐度啊？跟住 我以为你个师傅系 咩师傅系咪？ 我想问我今日能唔能够逃过呢一劫啊？咁样 咁你明唔明咧？那个师傅系真系好惊。咁因为我系坐师傅隔篱嗰即系司机隔篱个位啦。咁喺呢个过程当中咧，我就不断地安慰我自己，我就不断同我自己讲：严琦冇事嘅，加油努力，你得嘅，冇事嘅咁样。我 feel 到我不断重复呢个时候，那个师傅都俾多少少力，等架车可以快啲，因为我 feel 到佢真系好惊，因为佢唔知道我发生咩事嘛，佢唔知道发生咩事啊咁样。咁但系其实今日我拣嚟呢一首歌咧，第一首啊， 系啊，我哋会播歌啊，其实 系啊系啊，有歌听我。 其实我哋嘅概念系谂住即系玩一只歌去呼应翻，即系我哋讲嘅 topic 啦，即系生活啊嘛。 系啊。 咁但系究竟严琦讲佢急嘅时候？可以揀一隻咩歌嚟？我真好期待，我特登同佢講話，你唔好話俾我聽，你揀咩歌？ 但係開張第一首歌，呢一首歌真係好呼應到我嗰陣時嘅嗰個狀態，因為有一句歌詞不斷喺我腦海入邊浮現，就係、是、歌詞當中有一句叫做“殺不死你，殺不死你，殺不死你，殺不死你，殺不死你”。 哇！好重口味啊！呢、這個節目同 topic 一開波就講呢啲係嘛？我觉得咧喺呢一首歌当中，除咗杀不死我之外，你都得到啲鼓励嘅。 嗯， 因为杀不死你，杀不死你，也医好你啊！ 同埋个司机刹车有冇刹？杀不死你，妖美，洗车好贵啊！ 陈奕迅唔会听到呢一集啦， 而 首我爱你嘅，其实 系啊， 呢首歌其实嗰阵时系救咗我噶。 点解？因为 俾咗个信念我啊，就系、是、杀不死我，杀不死我会医好我。你知唔知我直情落车嗰阵时候咧，系同我，因为仲有两个 friend 喺度啦，分工啦，你负责拎锁匙，即刻跑上去开门，你负责帮我拎个袋，好 顺利嘅。 顺利同埋平安， 冇事嘅， 冇事，一切都好，多谢大家支持。 但系咧，因为我要讲咧，即系呢啲洗手间嘅或者要忍住啊嗰种经历咧，我非常之多，唔知点解喺我人生中出现好多。 我两个真系好夹， 直情系咧，之前上 acting class 嘅时候，咁啊，即系彭秀慧老师，咁佢就话即系要有做一个 exercise 嘅时候，咁佢就话咧你要做一个系你身体好有感觉嘅一个 experience， 讲翻个古仔，然后 act 翻出嚟。嗰、时我讲嘅古仔都系。就是、忍系啊系 啊, 啊，因为嗰阵时系去到即系睇嘢得翻黑白色啊，嗰阵 系 忍都系咁样，嗰时唔知嗰次唔知因为咩事 系 系啦，咁、但系咧有一个期间啦、我系经常出现你啱啱嗰种状态，系经常嗰阵时系咩咧？就系、是、去西藏旅行。 哇！你仲要去西藏旅行嘅时候经历呢啲嘢？ 因为原来高山反应其中一个嘅症状咧，就系、是、你个肠胃会好差，基本上咧去到 系。 落机嘅时候，去到呢个拉萨嘅机场，咁啊觉得冇乜嘢啊，扎扎跳啦，一上啊旅游巴，哇！ 应该一个好长途嘅旅游巴。 你谂下两边系沙漠， 啊、 你都唔好意思叫嗰架旅游巴，不如停一停，俾我去厕所，你都唔知点去，我去啊，全车望住我， 唔系几好，打档 show 睇。 跟住我就拿住支白花油咧，我坐仲要坐车尾，耷低个头系咁索，因为同自己讲快瞓，快瞓，快瞓，快瞓。 嗱，我都话噶啦，其实咧，当你嗰个 moment， 你系会不断重复同一句说话噶。 都系、啊，你咁讲。 系啊，我个脑海边就不断浮现十不死，十不死，十不死。 我就快瞓，快瞓，快瞓咁样。跟住之后，当我去即系引导嘅，然后就瞓着咗，然后去到拉萨市中心，跟住我一落车，跟住之后就咁啊，就谂住冇事啦。 系 点解突然之间佢即系冲出嚟，我想敲门咯，系咁，咁跟住就要搵厕所啦。跟住我就 即系佢敲你门，你要开敲厕所门， 佢想敲穿我门口，直情系卫兰嗰只。 我哋两个真系音乐节目主持嚟嘅， 总之我播卫兰啦， 所有歌手， 我想敲穿你门口， 心死得看透。 希望呢一集之后，大家去洗手间脑里边都会浮现唔同嘅歌啦，咁样。咁跟住之后去到真系直情系夺门而入啊！即系喺个洗手间门口已经随时会冲入去嗰种， 但 系真系好唔舒服咯、啊。 你嗰时系咪已经顾唔及即系嗰个 顾唔到形象同埋所有仪态同埋任何 嗰个卫生巾嘅嗰个卫生巾？ 点解我要顾卫生巾呢 我想话嗰个厕所卫生情况 哦， 系 冇、 啊、 完全冇理噶、啊，你只系想揾一个地方，你唔想周街去嘛？ 明白 系啦。咁但系其实喺特别头一个星期咧，原来去一啲叫高原地带咧， 系 嗰、那个身体有啲人会发烧，有啲人可能会呕啊，会。咁但系我嘅身体状况咧，就系、是、会 肚痛， 肚痛啊！另一个男仔朋友都系同团嗰个都系咁样样，咁所以我哋去到夜晚食嘢都好啦，跟住食食下未食完嗰一餐咧，你已经感觉到个肠胃已经搅动紧啦，系好唔舒服啊！ 但系我想问你哋两个咁都叫做有个伴啦，系咪啊？即系大家一齐搵厕所嘅感觉。 喂，够钟咯，一齐去咯，你得未啊？得啦嘛，一齐去啦咁啊！有个伴， 嗰啲叫咩？生死之交啊，生死之交， 生死之交咁样。咁然后有时即系如果你喺市中心还好，咁但系若然咧，你有机会去到一啲景点嘅时候，你知野生地方啊， 系啊，同埋长途汽车啦， 入树林啊，即系嗰啲咧系好辛苦嘅，因为你去好多外地嘅景点，你就知道啦，你要搵一个洗手间唔系咁容易啦，同埋你系唔知道几时会嚟。即系旅行有阵时，你要顾好多一啲叫安全啊，你嘅病啊，或者诸如此类。但其实我觉得卫生同埋你去洗手间如厕呢一样嘢，系几需要留意嘅一样嘢嚟嘅。 但我觉得去到嗰个 moment 咩都冇噶啦，我只系要揾到一个窿俾我就得噶啦，同埋揾到几块板俾我就得噶啦。系，但我真系好想知道，将个话题讲到呢个地步，你可以揾到一首点样嘅歌咧？ 嗱，我嗰阵时咧，你幻想个情景系点样样？我哋去到其中去一个叫米堆冰川嘅地方，声称系呢个世界上海拔最低嘅冰川，行紧一个树林，准备慢慢一步一步去到冰川面前嘅时候，咁啊高山反应已经攰攰地，冇乜气啦。然之后个人缺住氧，个肚又搞住，但你又好想去

随便的，你说的我都愿意去，回忆里满足的旋律都可以是真的，你说的我都会相信，因为我完全信任你。是你的喜欢，你手掌的厚实感，什么困难都觉得有希望。我哼着歌，你自然的就接下一段，我知道暖暖就在胸膛。我想说其实你很好，你自己却不知道，真心的对我好，不要求回报。爱一个人，希望他过更好，打从心里暖暖的，你比自己更重要。我想说其实你很好， 一个好唔音乐节目嘅音乐节目，其实就系我同阿琼呢个新组合，希望苏动音乐带到俾大家嘅感觉。所以唔系就系今日嘅呢个星期嘅苏动音乐，都会同大家重温翻过往一啲我哋觉得非常之值得俾大家听嘅一啲回忆。听过有梁静茹嘅呢一首《暖暖》，咁啊，如果大家，可能你是今日第一次听，或者已经听咗好耐都唔紧要，有兴趣再重温翻苏动音乐咧，都可以上到去我哋港台网站啦，或者 LTHK Mind 都可以听得翻嘅。咁今日节目时间嚟到呢度，听日我哋5点再见，拜拜。